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樊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各位，欢迎收听凤凰 U Radio 正在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回顾在去年备受关注的台湾太阳花学运，因为在刚刚过去的3月18号呢，就是太阳花学运一周年的纪念日。我看在台湾很多的报纸啊、电视啊，都在回溯这一年太阳花学运到底改变了台湾社会什么。倒是有一个哈，我又觉得台湾媒体开始八卦，因为这次学运怎么说它都是捧红了几个年轻世代的所谓的学运领袖嘛，一个就是林飞帆，一个就是陈维霆，一个呢是90年的，一个是88年的，陈维霆稍微更小一些，90年的。 对， 就现在看他们两个发展的怎么样。那林飞帆呢，目前正在服兵役，是在1月底的时候服兵役，他本身还是政治大学的那个政治系的研究生，还没毕业，那现在是办这个休学。陈维霆呢，好像就在家看书，因为之前不是选那个 苗栗 吧？ 对，但是爆出了丑闻， 哎、 性骚扰丑闻， 真的是太可惜了，是吧？他现在就相当于闭关。我看那个林飞帆还很谦虚的这么一个态度哈，他就开始讲到一年前的太阳花学运，就说这一年当中呢，其实他也有很多的反省，他反倒没有说自己的这个成就，就说我们有几点是没有做好的，一个就是跟同伴之间的沟通，不是很畅，就是退场的时候又怎么怎么着，就给人一种感觉他不是炫耀自己，反倒觉得你们关注在我们两个人身上的时间太长了，应该让别的小伙伴也多一些受的关注，让他们多发发声。但是最主要的，当时是因为黑箱服贸的协议通过而起的嘛，现在反服贸反倒是大家不怎么关心了。 你说其他小伙伴，还有另外一个其他小伙伴也很红啊， 嗯， 刘乔安， 对， 太阳花女神， 我们聊过一次， 超红的，对对对。那讲到，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在当年就是上一年的太阳花学运的时候呢，我自己看这两个人，就林飞帆跟陈维霆，我个人当时的那个感觉是觉得陈维霆的表现是稍微比较好一点。 哦，是吗？ 对，就在当时的那个感觉，就他可能相对应对上稳重，可能也许。也许因为从他在清大的时候就曾经跟在这种跟媒体交过手什么，我觉得感觉上我那时候我觉得他的分数是在我心里是高一点的。 嗯， 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这些东西它是一种长跑的，这一年以来你到现在此时在看这两个人，我觉得沉淀，我觉得很重要，看到醒思跟沉淀。 嗯， 那这几点上在林飞帆我确实觉得现在你如果叫我再打分数，现在林飞帆的身份又是比陈维霆高。反倒我觉得在那天那个纪念晚会上面嘛，像陈维霆他也有在当下，那在那个晚会上面，像他在表达的那些东西，其实你会发现，我会比较担心是，就当你说出来选立委，可能遇到了一些困境，他会慢慢的往某一些极端去靠近，像他现场带动现场的口号是可能洗马会屁啦，然后基督会屁啦，就你会发现，我发现很多的政治人物，他如果在某一些时候，他当他走一条路，他遇到困境的时候，通常就会往某一个极端去靠拢。 嗯， 陈水扁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不是不想要中间过，但是因为当他中间取不到关爱的时候，他就往极端，所以这是对这两个年轻人我现在看到会比较忧心，是我比较担心陈慧琳最后会往某一个也许极端去靠拢。 嗯，对， 嗯，但我觉得台湾的这个历史，我个人认为它可以分为太阳花学运之前和太阳花学运之后。 至于吗？ 对，因为在太阳花学运之后有很多像柯文哲这样的政治素人出来参选，就有很多的民间团体纷纷成立，然后也有很多不属于蓝绿版图的这些阵营的人士出来参政，然后这可以说是改变了台湾以前的这种政治格局。而且在这之后呢，你看柯文哲自己也曾表态说过，说其实他参选台北市的市长跟太阳花学运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说这太阳花学运一方面是唤起了很多人对于政治的这么一种热情，从原来可能受于蓝绿版图的这种困境，然后觉得对台湾的政治失望，到自己站出来改变这种政治的现状。另外一方面，它确实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两岸的关系。现在台湾的大陆的对台政策，由于原来的三中变成了三中一清，就把这个青年人也放到了里边。 嗯， 所以你像以前这个在 台湾可能大家会觉得青年人很多时候是不热衷政治的，那这次反而九合一选举的时候很多年轻人都出来投票了，所以你就会发现年轻人在台湾的这个政治的版图当中他的力量就完全不一样了。 嗯，但是我又觉得这怎么样它都像一把火，就是当火还在熊熊燃烧的时候，你觉得它可能感染了温暖了点燃了身边所有人的这个热情，但是等这个火慢慢的熄灭的时候，你就不见得所有人还记得当初他们是为了什么去占领立法院，当初是为了什么走上街头，尤其是这个火种还不知道它以后能保存多久。因为现在你看大部分人他是把那个眼光聚焦在某几个领袖身上，但是对他们来说可能从政这条路还不完全说是开始了呢，因为毕竟现在还是学生的身份。但关键是可能台湾的年轻人要更多的想我们当时是为了什么聚集在一起，就是你当时的那股初心变了没有，你当年的这个诉求是不是一步一步还会有人带着你们往前走，你们自己还愿不愿意继续去投身到这里头。那刚刚是过了一整年哈，也可以跟大家再回忆一下一年之前发生的，在3月18号到4月10号这几十天里面有什么非常重要的节点。 我认为有几个，第一个肯定是3月18号他们占领了立法院，然后在3月20号的时候呢，其实马英九在这之前回应他们的这个记者会提出的诉求就是三条，第一种就是要求警方立刻退出立法院，然后马英九应该道歉，江宜桦要下台，然后还要把这个两岸的服贸协议审议过程非法应该立刻重新审查，并且要求立法院要在两岸签署的相关法案时要成立一个两岸签署协议的监督条例。在这之后呢，马英九其实是开了一个会的，在3月20号，但是基本上是对这个没有响应的，直到3月22号江宜桦得到马英九的授权去这个立法院视察这些学生，结果呢双方也没有谈拢，江宜桦最后是用被用掌声轰出了场外。然后再到3月23号，在江宜桦走了之后的第二天，学生们就占领了行政院，然后到3月29号，可能迫于巨大的压力，马英九召开了记者会，同意对学生的诉求把这个两岸协议监督机制立法，并且把这个两岸的服贸协议在立法之前不予审查。那在3月29号当天呢，其实也发起了一场康乃馨运动，就是反服贸协议运动的这么一个协议。那到了4月6号，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王金平发表了一个声明。 立法院长。 对，王金平那天上午的11点去立法院去探望这些学生，并且发表了讲话，甚至他还进到了立法院的内部，这个可以说是非常的突然，让大家都非常措手不及，甚至引起了当时的记者现场的一个混乱的状况。但是呢，他的这个做法可以说是受到了奇效，而且也受到了很多政治人士的称赞，说他非常有政治智慧。那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当时就表态说，立法院的职权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完成立法前不会召集海峡两岸服贸协议的协商会议，所以就相当于是答应了学生的这么一个诉求。那在第二天呢，4月7号，陈伟霆他们在学生内部讨论之后开了一个记者会，宣布说立法院的占领行动已经完成了任务并取得重要进展，并宣布要退场。到了4月9号呢，是退场前的最后一夜，4月10号可以说学生们就已经退场了。 所以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收割成果，尤其是在政治层面上，一个呢是王金平，因为他释出了善意，学生也很买他的账，因为他跟马英九比起来怎么就觉得他看起来就顺眼一些，是吧？那另外一个可能是柯文哲他们讲，刚才春雨也讲到，因为之后的九合一大选之后呢，会发现柯文哲他立刻对，有人会觉得哈，他是因为这个贫富悬殊的问题引起的，比如说什么住房的问题呀，学生的这个毕业生的刚毕业的时候工资太低，那房子也租不起，更加买不起，那他当选市长之后呢，立刻就从这个公租房的这个问题开始解决起，就说他是经过这一轮洗礼之后，政治人物也变得有智慧。那直接有表现的一个就是王金平，第二个呢就是柯文哲。好，那一年之后呢，也可以说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去看得远一点，去回顾当初的那场太阳花学运，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历史影响，它有什么样的成果和败笔。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访问到了两位，一位呢是学生领袖林飞帆，那另外一位呢就是台湾非常著名的媒体人陈 文倩女士，那她在这个节骨眼上也是有她的一番非常深刻的观察哈。我们先来听听陈文倩女士是怎么样来总结这场学运的影响和价值的。 我觉得它的价值是唤起整个政府对于高房价贫富差距的重视啊。那所以最近台湾的财政部也终于开始作为什么房地税合一啊，那这个是台湾很本地的问题。但是就是说您所看到的在香港你熟悉的那些政策在台湾是完全付之阙如，完全没有。台湾是一个完全保护地主跟炒地皮的一个经济。其实全世界现在所有年轻人的抗争啊，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金融海啸后进入就业市场，第一个和他们所预期的工作差距很大，因为并没有那么好的工作给他们，因为在经济衰退时期。第二个，如果他们所学的科系不是属于像计算机这一类的、软件工程这一类的，他们大概都会找不到工作，然后他们就会被迫去做一些不是大学生该做的工作，那他们的薪水就会非常非常的低，他完全看不到未来。可是台北市的房价比北京还贵哎，因为台湾完全没有做打房措施，因为台湾那个时候经济衰退的时候完全依赖房地产业，就很像大陆的二三线城市在支撑它的经济这样。那现在所有的后遗症都跑出来，那这里头就出现第一个就是高房价，第二个就是高房价所呈现出来的贫富差距。所以这个政府的这个不作为哈，他已经超越了蓝绿的问题。他第一个想的就是他被这个体制、被这个政府所出卖，然后这个政府都是倾向财团的，而且都是倾向房地产财团的，然后再来就觉得他们都是拿了这些人的政治现金，所以他们充满了恨啊。那这个恨的力量呢，在台湾这个社会一直到最近为止都还在发展中，在去年三一八学运的时候达到最高峰。后来这个恨的对象呢，他可能最后朝向在地方选举的过程当中，那后来这个恨的对象呢，最近还可以连慈济都变成他恨的对象，对吧？ 嗯嗯， 就这个恨的力量在台湾这个社会里头，那种不只是仇富，就是有一股愤怒，一股恨。然后所以任何一个单位如果他被逮到，他曾经是名望很高的，他是地位很高的，他是很大的组织，哪怕是像慈济这种在全世界人人都称赞的这种慈济功德的慈善团体， 嗯嗯嗯， 那我基本上并不认为那个主事者他们那几个主张是重要的，因为这几个主事者他本来就有他很强烈的正当倾向。但是如果没有这么一个严重的失落的一代、被出卖的一代、贫富差距里头完全看不到政府有所作为的愤怒的年轻的一代，不可能有去年的三一八学运这样。第二个重大的影响是它是两岸的经贸往来完全停止，然后没有人敢碰，甚至蓝军的立委为了保住自己的2016的大选也不碰。蓝军呢，在2016大选里头唯一的方法就是逼蔡英文表态，但是自己也不做积极主张。所以我觉得两岸的经贸，不管是服贸还是未来的货贸啊，即使是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签订以后恐怕都是停摆的。何况我也看了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出版文里头对台湾的冲击比原来想象中少非常多，因为不管是大陆想要保护跟台湾的关系，还是大陆要保护自己本来就是过剩的产能啊，所以对台湾的、对韩国的开放幅度都很小，时间都拉到9年10年。那台湾人想到9年10年谁管你，所以就根本没有造成因为服贸货贸没有过而中韩自由贸易协定过，那台湾跟韩国是竞争的经济体，台湾的经济会受到很大冲击，这个逻辑根本完全没有成立。所以它在历史上所形成的第二个影响就是两岸的经贸到此为止。那第三个就是好，再过来就是自由贸易协定里头以台湾角度来看，下一个就是区域性的是两个，一个是 RCEP， 一个就是 TPP， 美国主导的跟中国主导的，是美国是 TPP 嘛，中国主导的是东协加六。那 RCEP 呢，谁敢主张？中国主导的 RCEP， 大陆主导的 RCEP 呢，民进党想参加大陆可能也不见得会同意，那国民党想参加呢也很怕被民进党扯后腿又被扣帽子选不赢。那 TPP 呢也要开放美国牛肉，然后这些人呢就会抓住妇女选票、妈妈选票、家庭的选票，说你给你孩子啊吃这个美国有狂牛病的内脏啊干嘛也不能加入。所以它对台湾的第二个影响是很坏的经济影响， 就是台湾完全会隔绝在自由贸易之外，那长期台湾的经济竞争力会一直失落。那台湾基本上因为是靠电子产业，那所以呢，从股市的投资人来看，我就觉得是说他们不感觉有什么问题，因为股市还是很高，因为是以电子产业为主嘛。但是电子产业在台湾的出口跟台湾的制造业里头只占劳动者就业人口的1/6，它的市值很大，但是它只占劳动人口的1/6，所以下一个问题来了，它是不是更加深贫富差距？因为电子业出口是零关税嘛，所以它台湾可以不用加入任何的自由贸易，那电子业台湾早就参加了，所以是零关税。那有电子业老板的人，他在上市公司里头，他的股市就一直涨，然后接着呢，就是他的这个股票一直涨，然后投资人呢也赚很多钱。那其他的就业劳工1/6在传统制造业的那些就业劳工，他的工作可能就一天一天的丧失，他的工作竞争力在全球里头就一天一天的，因为他的关税太高，然后他跟其他的竞争力，大家会看5年10年，投资者还是看呐、啊，那他可能迁到东协，他可能迁到韩国，他很可能像黑手这种工具机的是不能迁的，他就老了，他就关厂了，那就会更影响传统制造业里头的就业劳工，大概是1/6左右。那这里头台湾的工具机其实本来非常强，而且是未来机器人时代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生产链，那你不可能把劳工带着全部走嘛。所以最近我看到大陆有人在提平潭，哈，那这有可能会不会从台中就直接带着他的劳工全部都去平潭，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看到了一个，就是他把台湾的传统制造业的这一块，将来没有降低关税之下，在5年10年后怎么跟全球竞争，就是在这一次的学运里头完全被搁置，而筑起了一个高墙。那可能台湾会受伤很重，以后大家才回来反省。那不要说短期啊，那你等到你醒过来的时候，你就落后很久了。 对他的这个，尤其是第二种的这么深刻的一个链条的这个关系，在台湾社会能看到的人有多少？他能不能算一个主流？ 绝对不算主流，因为台湾是学生们看不见啊，那媒体也看不见啊，那这个可能少数的政治精英看见，可是他除非不要权力，他何必得罪这么多人？然后台湾高科技老板觉得跟他没关，然后他们在台湾社会发言权很高。台湾的传统产业的老板，他觉得既然大局如此，他就出走嘛。这样，嘿，可能有一些老臣会觉得，就是经济老臣啊，会觉得孤臣无力可回天，因为他绝对不是主流。因为台湾深刻思考长远问题的人很少，在任何一个社会这样的人本来都不多哈。那可是任何社会里头不是通通都出现这么多人去参与一项议题嘛？这些议题本来就不会是老百姓集体关心的问题，他本来要看得很深远，他的关系非常影响很大，然后到底应该怎么样，他是交给政治精英跟社会的经济精英去辩论的。那可是台湾也没有太多好的精英，然后这个政治精英可能考虑的是他的选票，然后考虑的是他的政党的倾向。那国民党上次大败的后果是，他们认为说他们即使站在台湾长远的经济利益，他眼前看到就是自己短期的经济政治利益会全部都垮掉，所以他也不敢主张啊。基本上台湾其实是走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要布局全球经济战略的很重要的关口时刻，那里发生了3·18学运，那它产生了一些重大的影响，而这个影响它显然对台湾长期是很负面的。 如果我们从政治的角度来考量呢，它对于民主的发展它算不算一种伤害？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它的影响不大哈。它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它的影响就是造成政党轮替，然后蓝军彻底的垮台。好，我想这一点是政党轮替，那这个不算影响，因为台湾经常性的政党在轮替嘛，对不对？那如果说对政治体制的冲击的话，我觉得影响不大，因为他当时是因为王金平跟马英九的政治冲突，然后王金平放手让这些学生去占领了立法院，所以这是一个很历史特殊的状况，一般是不会出现的这样。 但是他们就觉得这是一群暴民。我当时问过胡德夫，我说你怎么看这个太阳花学运？他说得很委婉，他说他们当年学运的时候，我再怎么激动，我也不会去攻占那儿。 他那是我们多少人换回来的，你才可以在里面发言，你才可以在里面表达意见投票。他是觉得，我听得出来他的意思，感觉这帮小孩就是太意气用事，他们不太珍惜现在已经有的这些很核心的珍贵的价值。 他们没有比任何在街上抗争的人高尚 ，OK。然后如果到台湾的立法院，你就会发现，自从蓝军执政以后啊，那个立法院啊，就长期好像旁边一群 homeless 的人啊在扎营啊。今天这个主张那个议题，明天那个主张那个议题，大概都是环绕着跟什么台独啊什么有关的这些主张，各种不同的这个各种联盟都在旁边包围着立法院，所以立法院的围墙啊，没有一块是干净，它全部都长期驻扎一些车子、一些东西在那边拿那个高分贝叫喊 ，OK。但是他们从来像包括公投联盟等等，他们从来冲不进去。所以这帮子小孩，你说的这个胡德夫说的，因为他跟我以前都是老同志啊，那我们都是台湾的国会全面改选的运动者，也就是说当年这些人呢是从1947年选出来，一直到1992年才改选，1947年做到1992年，你看可以做多久。而台湾的民意从来没有真正的全部的取得在立法院的席次，直到1992年，所以我们会很珍惜这样的民主宪政结果。那这帮孩子都是在那个之后出生的，他对这个没有记忆了。好，那他们不会比在街头上任何抗争的人高尚。今天的问题是谁让他冲进去？所以我还是回答问题，其实问题是出在马王之争的王金平，他就借势让马英九难堪。那要不然的话，立法院旁边那么多驻扎的团队，他们每个人都想冲，怎么都冲不进去。 我还想请教您哈，文倩姐，就是这几个学运的领袖，像林非帆啊、陈文婷啊，你看好他们的政治前途吗？ 我很看好林非帆，不太看好陈文婷了哈。像陈文婷上次很快选举就退选了嘛，这样哈。 对。 那他个人可能不是很稳定，个性上啊，许多作风上。林非凡呢，我觉得这个人呢就是冷静，第一个当时人们称他叫凡神，因为他很有 style 嘛，对不对，穿了一个夹克。他呢也不急于要参选，然后当时人们叫凡神，他说我的妈，这什么叫神啊，都吓死我了，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呢，我也没想到我可以进去。然后他一进去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他的女朋友把他报平安，他说没想到真的给我进来了啊。那他呢这一次呢318一整周年以后，他接受了访问的时候，他不是吹嘘我多棒我多了不起，他提出三个反省：服贸的批评我未必接受，哈，那他对自由贸易的认识我未必同意，但是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辩论，但是我对他的这个整个政治主张，就是他整个政治态度，对某些问题的时候这个某些反省啊，政治态度，然后这个拿捏一定程度的分寸，各方面，尤其是他这么年轻就这么谦虚，我觉得这个很了不起。 那您会给他什么建议吗？比如说他在什么年纪应该走哪条路？他现在是在当兵吗？ 对，我会给他的建议就是他应该出国，我觉得他应该去其他的国家，他有这么好的政治的能力，我觉得他是一个政治的天分很高的人，而且有很好的政治的 quality， 有很高的理想性，也很谦虚，那我觉得他应该不要急于把他的名字放在选举的名单上，我觉得他应该到其他国家去，然后看全世界更多的发展问题，看到全球在经济大衰退以后各国怎么应变，那各国所面临的社会抗争是什么，那这些社会抗争给这些国家带来的影响结果是什么，他应该让自己有更丰富的国际的视野，然后回来的台湾甚至在某些其他的角色里头扮演更贡献性的角色啊。 这个是文倩姐啊，前辈的建议，毫不掩饰对林非帆的赞赏。那等会儿呢，我们也听听看林非帆是怎么样回应的。那刚才我提到，我说胡德夫的一个表述，那为了证明他是真的有说过这样几句话，我也把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对他的这段访问剪出来，大家听一听，看看胡德夫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要占领什么占领什么？我觉得在我们那个时代，其实我们很多的人实际上生命跟失去很多的自由，或者失去很多的家庭，很多，但是他最后也就是为了一个民主 失去宪政的这种想法而去牺牲的。那其实我们曾经也聚集100万的人，我当时我们坚持那几个人，我也是发起人之一，坚持不可以去占这种地方，因为他坏就从里面把它改掉。你不能说民进党上来了，哦，那就 OK 啊，我照样可以占领。是国民党的时候，那反国民党就我就来占，不能这样子。这个东西是很多人花了性命去维护的，以前去争取的。我虽然有100万人在后面，一声令下，什么都干掉，但是我们没有那样做，可以的时候，是因为那样子摧毁自己的这个理想。 好，佩芬，你什么感觉？我觉得这可能显现出几代人对于民主和台湾现在政治包括经济发展的代际之间不同的理解。 是，我可能也许介于两代之间，就因为你想当时美丽岛就是在争取台湾争取民主进程的那一段时间我还小，其实我是小孩子，我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然后但是其实我的成长历程就在那个过程里面，小时候可能是领袖，就是那戒严的时候的那些威权统治，然后到我开始就慢慢的就是台湾有领导人直选，然后开始整个网络开始的普及，也让整个的政治生态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整个过程的历程其实真的是看很多。刚刚文倩姐有讲到一个，她觉得这一代的就是特别是像太阳花这一代的人，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他们或许是在已经开始有了民主成果之后才开始成长或生出来的，所以他们没有太深刻的一个感觉。可是我也觉得其实未必。我觉得昨天晚上我跟一个3D的听众就是在对话着太阳花，我觉得他问到一个问题，他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太阳花，有些时候大陆人在看这个太阳花感觉像是一个笑话。可是我说对我来说呢，我记得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就讲，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课程，不管是对这些太阳花的这些学生们，甚至对整个社会，或者刚刚讲到对政府，或是对任何的，我觉得它都有它可以去思考的一个层面。其实你说太阳花之后，你像这些年轻人，他们我觉得他们上了一课，如果再有下一次，我相信可以处理得更漂亮或是更成熟。然后来对于政府，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太阳花之后，我觉得让整个政治就蓝绿他们都得要面对到，可能未来我们所谓有些时候我们在讲什么未来的蓝图，其实都是空的。你真正要面对的未来就是这一群将来或是未来的年轻人或是小孩，当他们在发出声音怒吼的时候，你怎么直接回应他们？以前你可能是在你的白皮书里面去写，可是现在你必须要直接拿出真实的东西来。我觉得这一堂课让蓝绿的这些政治人物都狠狠的就上了一堂课，他们必须把他们的政策或者是他们要做的东西直接的实际的端到前面来。另外其实我觉得还有刚刚凡素提到一个很大的重点，黑箱，就是你当初你为什么去出发，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也是这一群年轻人必须要持续的去问自己或不断去反省一条路。如果当初这一件事情我们启动是因为反黑箱的话，它就不是只是针对某一些特定的人，我们不是反国民党，也不是反中国，是反黑箱作为，反程序不正义嘛。那如果今天应该是让这些政治人物觉得，只要你们不管是谁执政，我们反黑箱，我们都会监督你们，不要觉得好像我们只监督国民党。我觉得这种精神跟他的真的核心意义，他是必须要背。可是最近呢，其实我看到一篇文章，就感触很深，是前阵我记得大家如果有注意到新闻，就是有民进党的人又爆料说陈水扁收了很多什么一些建筑商的钱这件事情。就后来爆料的隔天之后呢，徐嘉青就是台北市议员就辞掉他的发言人，因为他说蔡英文的人马嘛，就辞掉这件事，好像也没有特别。我看到一篇文章就问了这些，因为他们这些太阳花的这些人礼拜天就这个礼拜天后天又要就有一个游行嘛，就等于纪念的一个活动。他们就问他们，如果说你们真的反黑箱的话，这件事难道不是黑箱吗？ 你们怎么不 是反，就是民进党为什么没有向公众来交代这件事情，或者说你如果蔡英文你将来是要主大位人，你要怎么样来说明这样的事情，处理跟陈水扁的关系，难道就可以在党内自己做掉？那请问这些游行的年轻人，你们有没有想过在你们游行的路线里面多加一个站，经过民进党的中央党部去跟他们说，其实我们也在监督你们，但是没有嘛。所以我觉得还是那一点，就是要记得我们为什么出发，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最难达到但是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点。 好，这个说到哈，现在必须面对的就是这帮年轻人非常非常 重要的就是要听听年轻人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下林飞帆他是怎么样总结太阳花学运的成败，他也怎么样去回应陈文茜对他的一个评价。三立化新闻回来之后，我们来听到林飞帆的访问。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我首先要纠正一下，刚才我口误了，林佩芬呢他不是政治大学的研究生，他是台湾大学的研究生。那他现在呢是处在一个服兵役的状态，很忙，但是呢他也接受了我们的一个访问哈，也谈到了去年这场太阳花学运他自己是怎么样进行反思的。那他用他的话也总结了这次学运的成果和败笔。如果说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总结这场运动的成果和败笔，你会怎么说？ 我想成果的部分，其实这场运动我觉得有几个面向。第一个是它其实是台湾这整个年轻世代再一次的去确立这个台湾主权独立的这个主体性，所以其他其实是一个很透过青年世代的行动很强烈的宣称，台湾其实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不希望有其他世界各个不同的国家，包含中国，去做太多的干预。那他也不希望他的未来是在这个不透明的这个状况底下去做决定。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这是第一个在台湾主体性的确立上面，它是一个很重大的历史意义。那第二个是说，其实过去台湾有很多人在反省这个自由贸易，但是他没有办法凝聚成一个强而有力的行动。那台湾在这一波的运动底下，它其实有一个非常浓厚的我不敢说是一个这个社会主义的思想，但是我觉得是偏向左翼的这种想法是蛮强烈的。那这个所谓的左翼思想，其实又跟这个中国共产党他宣称的这个共产主义其实不太一样的，是说他是真正站在这个劳农大众，就是劳工这些因为服贸协议会受到这个剥削或是受害的这些人的角度去发声。在这个角度上面，他们发展出来的这个论述，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在反省过去台湾经济发展的模式是以这种所谓以自由贸易为依归，市场开放为依归，但是忽略了很这个市场开放之下其实很高度的这种去管之下的这种成本。对，那这个是我觉得这个运动的第二个这个历史意义。那第三个部分其实说台湾对台湾的民主而言，其实在占领立法院的这个行动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看见的是台湾的单一民主政治其实是已经几乎完全失灵了，所以才会有所谓占领立法院的行动。所以我们跟上一个世代1990年代野百合学运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差别，就是说50年代的野百合学运，他们是从这个民主的从无到有在争取，从没有民主要到民主。但是我们现在是在20年之后，其实在检讨的是整个台湾民主政治发展到现在20多年下来的结果，其实我们并不满意。对，我想这三条轴线大概是我们去如何去理解三一八运动的成果。对，那至于说它的失败的地方，或者说它的这个局限性，我觉得一方面是从整个组织的着眼点，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决策参与的方式其实并不够广泛，也不够透明。第二点是关于那个我觉得运动的成果，就是我们确实在运动结束的时候，我们只达到了一项这个运动的诉求，其实还有很多的运动诉求，包含我们到目前为止都非常多台湾人民在关心的宪政改革的问题，就是台湾到底能不能走向一个比较正常化的国家，其实必须要透过宪改来完成。那在这一点上面，其实我们还没有完成，那某种程度上也说是这个运动的卫星之一这样。 那刚才你说的我就说几点我的疑问哈。那一个说到成果，那有人会觉得 这是不是台湾年轻世代他们有一种比较情绪化的反应，就是凡事是中共的，凡事是中国的，就抱着一种反对的一个态度。那我因为我刚才采访了陈文茜女士，她认为这次学运的这么一个推动，它是社会上一股愤怒的力量，一股恨的力量导致这场学运的出现，然后是引发社会广泛的这个参与。就现在如果说我们肯定正面的话，是因为这样一股力量推动之后，它对于贫富差距的问题它是可以得到一种正视和帮助它解决。但是另外一方面，它是从完全从经贸的角度来看，如果说就光就反服贸这一点，他会觉得这场运动可能会导致全球化的这么一个背景下，台湾会显得越来越边缘。他梳理了一条很长的这个逻辑链，最后我听出来得出的结论就是说，经过这场学运的话，它可能对于台湾长久的经济发展它是相当的不利的。我就想就这两点你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回应，一个就是逢中必反，第二个就是长远的经济的负面影响。 我想对逢中必反这种讲法其实是一个我觉得不论是现在台湾目前的主政者还是说是中共的领导人，我觉得他们一直有的一个盲点。那我想其实过去一段时间好像台湾对于一些对于这个跟中国互动之下的这些不满，那中国把它理解成是逢中必反，我觉得它是一种很大的盲点啊。这个盲点是在于说，其实你如果认真仔细去看，台湾人民并没有反对跟中国做交流或互动。事实上其实是台湾的民间社会跟中国的民间社会其实是有一个蛮好的或是一个其实蛮稳定的一个互相交流的一个状态。而反倒是说，我们其实在反对的对象是中国的，我们所谈的这种中国因素啊，其实在强调的就是说，中国透过它的这个经济力，透过它的这个军事力跟政治力去进行对周遭民主国家的这些非民主的破坏。这是我们在谈的所谓的中国因素的影响。但过去在谈这种中国因素的这个影响的这种层面的时候，其实都会往往会被简化成是说只要碰到中国就是反对。但我们必须很归根究底去问一个问题，如果说今天中国跟其他周遭国家包含台湾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其实如果是采取一个对等的，采取一个是民主对民主的这种比较自由的方式的互动，互相尊重的一种互动方式，那到底还有什么好反对的理由？而事实上就是因为过去的这样互动方式是既不民主的，也不在这个对等跟平等的状况底下所进行的互动。那过去的这种经济合作的模式也并不是在一个双方互利的这个模式底下去互动，所以才导致了有这么多人对于中国共产党或者说中共政权有这么高的反对。所以我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说，其实这一场太阳花运动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参与者，他们对于中国的怀抱的态度是说，我们反对的并不是中国人民，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去区分中国人民，就是中国民间社会跟中国共产党跟中共政权这三者之间的差异。其实我们并不是反对整个中国，我们也并不是反对跟中国互动但是我们要看的是，我们要跟中国的哪一群人互动。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够跟中国的一般民间社会互动，我们并不是跟这个中国共产党透过像现在的这种两岸政商集团联盟的这种模式在做互动，对 吧？那对于反服贸的这个经济方面的深层次的影响呢，您怎么看陈文茜女士得出的这个结论？ 我想我还是要再稍微回应一下这个陈文茜女士刚刚所说的这些评论嘛。她认为说整个太阳花运动好像仿佛是建立在一个恨的基础上面去发展出来的一个运动，但是我觉得这样子某种情况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误解，而且她并没有看到真正的本质。其实相反，台湾的这些年轻人，这个年轻世代并不是建立在这个恨中国或是恨政府的态度上面去采取行动，而是强烈的对于台湾这块土地的深切的热爱，所以其实是对于这块土地上的这种丰沛的情感或高度的认同，才会激发出这种对于本土的、对于这个进步的价值的一些追求，对，然后他才进而产生了这种高度的这个集体的行动的能量。所以如果说要以这个恨来去做这场运动的这个总结，这场运动仿佛是这个最根本的原因，这个运动最根本的原因，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偏误，或者说它其实是非常大的误解。那在经济层面上面，其实过去一段时间都会不断的有人强调说，在全球化自由贸易的这个情况底下，我们如果不跟中国互动的话，我们不跟中国签订更多的协议、更多的条约，台湾总有一天会被边缘化。 哦，但是我们如果很仔细的去看，台湾真的会被边缘化吗？其实台湾在跟中国签订任何经贸协定之前，其实我们在 WTO 的架构底下，我们跟中国之间有70%的贸易额是免税。就即便我们今天不跟中国签订任何的自由贸易的协定，我们只要在 WTO 的架构底下，我们跟中国之间的经贸往来都是有70%的贸易额是免税。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过去已经有非常多学者指出来，就是已经是高度的依赖中国了，而并不是我们跟中国缺乏互动。 嗯， 那有人进一步延伸说，那没有跟中国这个签订这个自由贸易或更多的更密集的经贸往来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跟世界各个国家哦再去做进一步的这个经贸的往来。那这其实也有一个非常大的逻辑上的谬误，就是说为什么台湾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跟对外其他国家的这些经济的往来必须要看中国的脸色哦？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但是目前为止，其实我们看到包含陈文茜女士可能也没有提到这部分，而且她其实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面。这个错误的基础就是她认为台湾对没有跟中国进一步的经贸往来的话或者边缘化，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台湾现在真正的困境其实是我们跟中国太过的依赖、哦、太过的靠近、哦、太过的紧密，所以我们跟他的这个经贸互动其实已经超越了其他世界各个国家说、哦、一般的国家该有的互动的模式。 嗯嗯、 哦、这才是台湾目前为止最大的危机。 嗯，那另外现在尽管一年过去了啊，我看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并不赞同你们当时的这样一种冲击的占领的方式，甚至我采访过以前老的社运人士，像胡德夫他们，他甚至觉得因为他们是走过来那一路走过来，所以呢就倍加珍惜在立法院台湾人所能够享受到的一切的权利，他会觉得你们似乎不是很珍惜，就是就用这样的方式，他们会觉得实则上他是对民主的一种破坏，你怎么回应？ 你说这是谁 胡德夫 提出来的？ 胡德夫 OK， 我不太确定他的这个谈话的原意，然后那我也不想过度的可能扭曲他的话或是曲解他的话。但是我从你刚刚所谈的那个角度去对这个观点做回应的话，我自己会觉得，如果说我们对于民主是这个好像仿佛不够珍惜或不够尊重，我觉得这是非常荒谬的说法啊。因为真正不珍惜整个台湾这二十多年下来发展的这个民主政治或代议政治的制度哦，或是我们好不容易走向一个宪政民主的一个国家啊，那真正不珍惜的其实就是在去年那整个30秒事件通过服贸协议里面破坏整个代议民主政治的这群人嘛。好，这实际上是在国会里面的这些所谓的国会议员，或者我们所说的这些立法委员，在当时候并没有遵照整个台湾的宪政民主的这个制度去运作。那整个执政党在过去一段时间，从2013年的9月份开启了这整个九月战争，到这个2014年的这种30秒通过服贸，它其实背后的都是一个非常反民主的做法。如果要说台湾年轻人去占领国会是一个以非民主的手段去胁迫国会的话，其实归根究底，我们应该反过来说的是说，我们正是要透过这样的行动去矫正现在的执政党透过非民主的方式去破坏现行的民主制度，所以才有了这个占领的行动。好， 嗯， 那所以您如果仔细看占领行动过后之后，其实去年的四月十号大家离开立法院的议场，其实这样一个行动结束了，而台湾的民主政治没有因此而走向一个专制独裁的状况。台湾的民主政治在过去这一年下来，其实我们看到去年的1129的这个大选，人民还是用选票去表达了他们的意见，所以人民是充分的去用了选票去表达他们自己所希望的民主跟所希望的宪政制度应该是长什么样。 嗯嗯， 所以其实并不是这个所谓我们在破坏民主。那我们的手段上面，当然很多人会可以检讨说，你怎么可以占领国会，或者你怎么可以去占领这个行政机关？但是我们要相反过来去问。如果我们觉得占领国会是一个不妥的事情，如果我们觉得占领行政院是一个不妥的事情，那我们回过头来必须要问的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同意他们用30秒这种非民主的方式强行去通过一个至关两岸发展或是至关台湾人民生计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经济协定。 嗯，好，明白。刚才陈文茜女士其实她毫不掩饰地表示了对你的赞赏，因为我问她，我说对于这一代的学运领袖，你看好谁？她就点了你的名字。你想不想听她欣赏你哪些方面？ 他说呢，这个你很冷静，而且很谦虚。 嗯， 他对你就有一个建议啊，他说现在的这个阶段呢，你不要急于让自己出现在选票上，他建议你先出国看一看，就学习各个国家就是面对经济衰退他们会怎么样去处理，就是在开阔自己的眼界。那我也想知道你下一步会不会有类似的这个打算，你怎么样看他对你的这个评价？ 嗯，我想他对我有这样的评价，其实也是要非常感谢的，坦白讲。对，那但是其实我知道说过去一段时间，其实陈文萱女士对于整个太阳花学院，其实我并不希望她把这个对我这么高度的这个评价，就是仿佛是针对我个人啊，给我这个评价，我反而会希望她如果真正站在台湾的角度，回头过来把这样的评价，把这样的一个历史定位，或是她对于这个过去运动上面我们所表现出来的这些态度的赞赏。希望他是给予这整场运动一个肯定啊。那因为过去在台湾的媒体上面，我想陈文萱女士她其实是握有非常庞大的这个发言的地位跟权力。 嗯， 那但是过去一段时间她可能对于整个运动是有非常多不同的看法啊。那当然她的看法是，毕竟在台湾是一个民主多元的国家，也是一个这个言论有享有言论自由的国家，我们当然都尊重她的看法啊。但是我会希望说，与其对我个人做出赞赏，倒不如对这场运动提出她的肯定。哦，这是我对，也是我对他的期待。那就实质的他所谈到的这个部分，其实我自己个人而言，我也很清楚说，因为我目前这一年都是在服兵役的状态底下，所以我这一年不可能去投入这个选举政治。那当然，我们对于政治我们的想象也并不只是这个选举。哦，我们并不认为说台湾参与政治或从事政治只是透过选举而已。那我想这是有一个很根本的精神，是我们对于民主政治的期待，或是我们对于政治参与的想象，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透过直接行动的参与。那我想这个是台湾的民主我们希望能够展现出来的另外一个样貌，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希望能够彰显出来的这个状态。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意识到说，其实台湾这一代的年轻人，我们已经不像过往经历过白色恐怖、经历过228时期的这种高压或戒严的统治的那一代人，他们对于政治是回避的，是恐惧的。那想象到政治，他们只能够想象到参选，只能够想象到这个投票。那实际上我们并不是，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直到时至今日，我们在街头上的每一个行动都是非常高度政治性的，是象征的是一个台湾的年轻世代要去对他自己的未来掌握那个最后的决定权，他希望夺回那个对自己未来的决定权，包含对历史的诠释权。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所彰显主要彰显出来的价值，那所以这也是我们对于这个政治的想象。对， 嗯，你个人会出国吗？ 我目前有考虑，那至于是不是真的能够成事，或是未来要去哪里，其实也都还在思考。那其实现在还没有算做最后的决定。对， 嗯， 那不过都会考虑。 好，这是88年出生的太阳花学运领袖的一个对答，我觉得非常得体啊，这确实是有一种青年领袖的一种风范。那可能很多大陆的听众听到他刚才某一些的这个表述会有一些的刺激啊，也许不认同不接受，但是呢，这就是很多台湾年轻人的想法，我们必须去了解，你必须承认，你也得去正视。你得知道人家怎么想的，你这边你如果要进行某些政策的制定话，你才可以所谓的有的放矢哈。 对， 当然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当然他这个跟陈文茜女士对于某些问题的理解还是看得出来有相当 大 的差异 的。 我是觉得林非凡他有的时候有一点点偷换概念这么一个感觉，比如说他讲到陈文茜说你们是因为恨才走上街头，他不，我们是因为爱。但是我理解的陈文茜所说的这个恨，它是一个现实的因素，是一个情绪的一个推动。但是林非凡讲的那个爱，他谈的是一个理想，它是一种情怀，它根本不是一个东西。那对于这个福茂的这个理解，他们也有很大的差别。我觉得可能也显示出一个是精英的理解，一个呢是比较平民草根的老百姓的这个理解。你不可能要求大家看到的东西和理解的层次是一样的。好吧，我们先休息休息吧，其实信息量非常大哈，等一会儿再来有佩芬来多说说。三立化新闻稍后见。 Moder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联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好，来两位谈谈感觉，佩芬先说吧。 刚刚其实你樊素讲，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思考的年轻人，可是里面还是有几个问题。刚刚就像文倩姐跟林佩凡他们两个讲到，一个是恨，一个是爱。我觉得一个刚刚樊素讲到，一个太过似乎好像太过理想化，可是我觉得文倩姐用恨似乎又没有办法。又有点太过的激进，我反倒觉得很多是不满。如果大家最近有在看一些台湾的，就是网络上热流行的，其实最近很流行世代文。什么世代文？就当了一个人说我四零，因为我们那边用的是民国的算法嘛，那我们常会说自称自己是六年级生、四年级生。先写有人写了一篇四年级生的这些感觉，好像是他们这一代的一些掠夺或者一些模式，让这一代年轻人很辛苦。接下来可能又有一个我这一代，我六年级生也想说说话，七年级生。大家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在台湾最大的倒不是恨，而是说他可能有很多的不正义。不正义其实他就是一个例如居住的不正义，为什么买不起房，然后还有最当然是根源的程序的不正义，还有世代的不正义。当台湾在当年那一些年的经济发展模式，他可能也许是这样的一个，可是造成现在的年轻人很多人可能他没有办法，是低薪，他是其实可能是一个世代的一个不正义。我觉得在这个很多的不正义里面，这一代年轻人在这个时间点上爆发了。所以我也觉得他们未必一定这么单纯叫做是恨，真的那么恨？你说真的，我恨马英九干嘛？那他又不是干嘛？所以我觉得他未必是一个用恨这么样的一个，只能说是他们对很多东西都很愤怒。可是你另外刚刚讲到，林非凡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中国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在台湾确实是一个很难讲，因为我们一路以来谈了太多，我觉得很难解的一个题目。可是应该是说，其实没有人说一定要跟中国大陆有怎么样的交往。你不喜欢这个女孩没关系，我们不要交往。可是，那你就要告诉我，如果不跟这女孩交往的话，那你要怎么办？就是你要有一条什么样的路？最近中国大陆推了一个亚投行，亚投行包括英国、德国都抢着要来加入。就当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跟这个女孩子交往的时候，台湾说我真的觉得这女孩子实在太丑，我真的不想要。好，那你就要告诉就台湾人民，那我们要怎么办？所以没有人说不行，只是说我们要思考一条路嘛。至于中国之外，我们要怎么？ 对，你还有第二个选择吗？ 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他的问题真的不是一次太阳花，或是我觉得他是一个真的需要慢慢的去思考，或者是像陈文健讲的说，台湾或许缺乏一个有很大的远见，可以看得很远的这样一个人。可是台湾的现实也在于，每一年都有选举，差不多，可能现在少一点。可当选举的时候，这些政客是不是愿意放掉选票？来面对就台湾十年后、二十年后的一个未来呢？也未必。你说，包括之前刚刚林非凡讲到的宪改，好了，宪改所谓宪改这个议题，现在都在提改内阁制嘛。可是如果有一个，就包括任何人想要去参与，就是选大位的那个人，把你自己的手中的权力放下去给行政院长，你觉得真的东西说得好听，真的有多少人愿意做？我上礼拜跟几个民进党的人吃饭，私底下聊，不可能。说真的，有哪一个人真的愿意把真的手下的这个权力交出去呢？对。 所以还是有的时候历史它发展到一定阶段，它必然它会出现这么一些运动，就好像它一出戏，你就看到底谁来当主角，谁来当观众。跟香港的情况其实很大程度上它都是有相似的一个地方。 对，但是我觉得台湾做的比香港要好，因为台湾在太阳花学运之后，其实大家是各种正面的看法、负面的看法，大家都在讨论，在逐渐确定造成太阳花学运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就像刚才陈文倩说的是恨，然后当然这个刚才林非凡他也说是爱，可能大家的意见不同，但是反而大家会越来越明确，这背后造成这种社会矛盾或者说政治上民众对政治的不满的原因是什么，大家也都在努力想办法去解决。即使你看这个。虽然柯文哲可能对原来的国民党也非常不满，但是他一上台起码就改善了这个住房的政策，给这些年轻人一些交代，那起码是有回应的。但是反过来我们看香港，也许这个战争是过去了很久了，但是好像大家实际上没有看到香港的港府有做出任何实际的作为能够缓解之所以造成战争的这种民众的不满或者是情绪。所以我觉得台湾确实他们起码是敢于直面问题的，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政府不应该去回避这些问题，而是应该面对。 这个也跟他的相对来说自主性还是当然比香港要强得多哈，他是有自己可以说了算，我有自己修复的一套体系，那社会上的意见他可以充分的发表。那香港反倒是这个占领运动之后，确实你会发现 他可能还是处在一个原地踏步的这么一个阶段。那对于本身运动的这个反省，甚至发起人自己内部他都有了很多的这个分裂，不是有很多的这些学联原来是一个比较成型的这么一个组织，各个大学都纷纷退出，就是非常不满当时学联的最后的一些决定。那当然这个话题可能可以一直在说下去，相信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会一直活跃在我们这个选题库里面。那台湾年轻人到底是怎么想，那今天也可以说他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种言论，不管你喜不喜欢同不同意他的这个说法，但是我们必须得去了解他的这个想法从哪来。那如果你想要去辩驳他，甚至你想要去所谓的统战他的话，你得换个思考方式，这可能是最现实的一种意义和价值所在。好，那今天的三立化新闻就是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贝芬， 拜拜 拜拜。